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中间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现在的文坛里边啊，有一种很流行的称呼，叫什么美女作家。这美女跟作家联系到一块儿，马上让人浮想联翩。你想想啊，一个上得厅堂入得厨房，在家还能写文章，出了门就能引起交通事故的女人，这得多厉害呀。不过对于男作家呀，大家的要求就很宽松了。大老爷们儿啊，只要有才华，用不着长得那么好看。俗话说，粗柳的簸箕，细柳的斗，世上谁嫌男人丑啊。但是今儿个咱们要说的这个人可是个特例，他不仅会写诗，会弹琴，还是一个标准的大帅哥。用现在的话说，那就是偶像派和实力派的结合。但是这么一个人一生都是活得郁郁寡欢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他是竹林七贤中的美男子，他是魏晋风骨里的大诗人，刚正如孤松独立，醉态如玉山崩塌。他会弹琴，会饮酒，会打铁，就是不会趋炎附势，随波逐流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美男作家嵇康。嵇康是生于魏晋时期，是当时著名的诗人和音乐家，也是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。在《晋书·嵇康传》里边，专门有一段话形容他的长相，说他身材伟岸，举止潇洒，有一种自然洒脱的气质。嵇康的好朋友山涛也专门写文章夸赞过他，说嵇康这个人性格刚正不阿，就像山顶上的孤松一样清高，不但品行好，长得也非常的漂亮。他如果喝醉了，醉态啊就像玉山青岛一样优美。您听听，都见过夸人的，可像这么夸一个男的，夸得这么露骨的，这么过分的，恐怕除了嵇康啊再也找不着第二位了。都说女人红颜薄命，这话放到嵇康身上同样适用。嵇康自幼丧父，是母亲和哥哥嵇喜把他养大的，从小就喜爱阅读诗书，经常跟着哥哥去拜访一些名士，久而久之的，嵇康的名字就越来越响亮了。这天嵇康的哥哥嵇喜去拜访诗人阮籍，恰巧碰上了阮籍的母亲死了，家里边正吊丧呢。按说这个时候无论谁来都应该是以礼相待，可谁知道这阮籍呀，是一个性格古怪的人，他不喜欢嵇喜的为人，觉得这人太俗气。一看嵇喜走进屋来，还没等人家说话呢，这阮籍冲着嵇喜就翻了一白眼儿，回屋去了。嵇喜一看阮籍不愿意搭理自己，只好转身回家了。嵇康看见哥哥垂头丧气的回来了，就问他，哥哥呀，您怎么刚出门就回来了？嵇喜叹了口气，哎， 你不知道啊，你哥哥我今天遭人家白眼了。嵇康听了非常吃惊，谁敢对我哥哥如此无礼呀？我找他去。嵇喜摇了摇头说，你呀还是别去自讨没趣了，那个人是阮籍。嵇康一听是阮籍，反而是如释重负了，他拎着酒菜夹着自己的古琴走出门去。嵇喜皱了皱眉头，心想人家那儿办丧事儿呢，你拿着这些东西去，他能让你进门吗？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嵇康拎着酒菜拿着古琴来到阮籍的家里，阮籍一看嵇康来了还拿着酒菜，就迎上前去，嵇康啊，你不知道我家里正吊丧呢吗？嵇康笑道，阮兄，我知道你正在守丧，肯定闷得不得了，这不我带了好酒好菜，咱们不妨乐上一乐。阮籍听完之后会心一笑，还是嵇康了解我呀，来咱哥俩喝个痛快。阮籍和嵇康也不顾其他人还在那痛哭流涕呢，拉开桌子摆上酒菜就喝起来了。喝到尽兴的时候，这嵇康弹奏古琴，这阮籍在旁边手舞足蹈的边唱边跳，好不快活呀。听到这儿您得说了，阮籍这人真是不孝顺呐，自己的亲妈死了，不是乖乖的守孝，反而在灵堂里边大吃大喝又唱又跳的，真是不太像话。可实际上呢，阮籍是一个大孝子。阮籍觉得只要母亲在世的时候您能每天侍奉左右，让他觉得幸福，这就已经是最大的孝道了。人死如灯灭，对着一具尸体你哭得再伤心你再悲痛管什么用啊，不如活着的时候多孝顺点。从那天起，嵇康和阮籍意气相投，很快成了好朋友。之后他们又结交了山涛、向秀，这些人经常在城外的竹林里边饮酒作乐，纵情山水，被人们称为叫竹林七贤。这一年嵇康长到了20岁，该娶媳妇儿了。要说这人呢长得帅就是有好处，这不不用嵇康着急就已经有人看上他了。谁呀？这个人可不是一般人，而是曹操的儿子曹林。曹林早就听说嵇康一表人才，后来亲眼得见，一眼就看中了他。但是啊，您可别往歪了想，这曹林相中了嵇康可不是有那个倾向，而是想让这嵇康啊做他的女婿。就这样，嵇康娶了曹林的女儿长乐公主，从此平步青云，成了皇室宗亲了，被封为了中散大夫。娶了当朝公主，又被封为了中散大夫。这个时候的嵇康啊，一下成了所有男人羡慕的对象，他自己也信心倍增，觉得能做出一番事业了。但是不久他就失望了，当时的朝廷虽然还是曹家天下，可实际上已经被司马懿一手把持了。嵇康看着国家一天天落到司马家手里头，也有点心灰意冷了。曹家是大势已去，谁想阻挡只能是螳臂挡车，毫无价值。嵇康看清楚了这一点，就自动退出了政治舞台。他既不想归顺司马家，又不想做无谓的反抗，最好的选择就是远离政坛。嵇康辞掉官职，带着长乐公主来到洛阳城外，过起了隐居生活。嵇康来到洛阳隐居，也没钱也没工作，只能靠打铁为生。本以为这样就能清清静静地过一辈子，没想到到了还是让别人给盯上了。嵇康家门前有一棵大树，长得十分茂盛，这树下边有一条小河从门前流过。嵇康就在大树下边架起木板，在河边升起炉子，打起铁来了。要说一个帅哥会作诗会弹琴您不奇怪，谁见过一个美男子光着膀子在那打铁呀？ 这举动实在是太不雅观了。可嵇康不觉得，他认为靠自己劳动吃饭一点不丢人。别看嵇康长得细皮嫩肉的，打起铁来还真有两下子。嵇康啊，有一个朋友叫向秀，他经常过来帮着嵇康。嵇康抡着大锤叮叮当当的在那敲，这向秀在一边帮他拉风箱。两个人干到高兴的时候还唱上两句山歌，真是逍遥自在呀。这天嵇康和向秀正干得高兴呢，来了一个不速之客。这人呢叫钟会。钟会是当朝皇帝司马昭身边的人，他早就听说嵇康是个人才，不仅会写诗弹琴，最重要的是这嵇康啊有一张失传已久的曲谱叫《广陵散》。钟会是一个挺有野心的人，他觉得嵇康一身的本事没有继承人太糟践了，就想拜嵇康为师。这天钟会骑着高头大马，带着一大堆厚礼到洛阳城外拜见嵇康。嵇康刚要抡起大锤，发现哎，面前站着一个人。钟会对嵇康是恭恭敬敬的深施一礼：“嵇先生，我叫钟会，我一直很仰慕您的为人，想拜您为师，不知道您可愿收我为徒啊？”嵇康瞟了钟会一眼，没说话，心想：“我知道你是皇上身边的红人，就连朝中的大臣都得敬你三分。可我嵇康是谁呀？我要是贪图那点功名利禄、荣华富贵，今天就不在这儿打铁了。”钟会一看嵇康没理他，还以为是这嵇康常年打铁耳朵不好使了呢，提高嗓门：“嵇先生，我想拜您为师，您同意吗？”这嵇康皱了皱眉头，接着抡大锤。钟会的脸上有点挂不住了，刚才在路上他还跟手底下人吹呢，说我钟会一出马肯定能让嵇康收我为徒。钟会看了看旁边的向秀，想让他给帮帮忙，谁知道向秀把头一低，继续拉着风箱呼哒哒呼哒哒，跟没看见一样。这下钟会可真急了：“好你个嵇康啊，让我当着这么多人面在这出丑，行，你给我等着，看我回去不好好参你一本。”钟会转过身来，搬鞍认镫，乘胯坐马就要走。没想到这个时候嵇康开口了：“你今天来这儿看见什么了？听见什么了？”钟会羞的是满脸通红啊，心想：“你不理我也就罢了，还拿这种问题在这儿羞臊啊。”钟会咬牙切齿：“我看见了该看见的，我听见了该听见的，告辞。”说完带着人马气哼哼的走了。嵇康气走了钟会，继续过他的逍遥日子。可是他没想到钟会这个人非常记仇，他已经下定决心要找机会报复嵇康了。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，阿龙和您话说天下。这天嵇康收到一封信，是他的好朋友山涛写的。原来啊，山涛投靠了司马昭，在朝中当了高官。山涛啊，听说嵇康生活清贫，只能靠打铁为生，就想帮帮他，在朝里给他安排一个工作。谁知道嵇康看完信之后非常的生气，他马上写了一封信就拒绝了山涛，还在信里边把山涛骂了一个狗血喷头。嵇康心想：“你山涛不但自己投靠了朝廷，做了司马家的走狗，还要把我一同拉下水去，一起狼狈为奸，真是岂有此理！我嵇康绝不跟你同流合污。”山涛接到信之后苦笑了一声：“嵇康啊嵇康，我是一番好意呀，没想到你会这么看待我。我和你是哥们，你骂我几句咱没得说，可是你这脾气如果不改，今后冒犯了皇上，恐怕就没人能帮得了你了。” 山涛的担心呢一点没错，他和嵇康的书信不知怎么的就落到了司马昭的手里。司马昭看着这封绝交信，遗憾地摇了摇头，嵇康的文笔真乃是天下一绝呀，只可惜不能为我所用。站在一旁的钟会凑了上去，万岁爷，嵇康这个人一向仇恨朝廷，不服管教，今天他敢写信骂山涛，明天说不定啊，您容我说句犯上的话，就敢写信骂您。咱们的国家还不稳固，如果天下人都跟嵇康一样，个个都不愿意入朝为官，这还不反了天呢？万岁呀，您可别小看了文人，这文人要是闹起事儿来，比那百万雄师还得厉害呢。司马昭一听这话，倒抽一口凉气，你说的对呀，我不能就这样放过嵇康。他看了看钟会，小声说道，你有什么办法可以除掉嵇康吗？这钟会微微一笑，这件事陛下您就包在我的身上。这天嵇康正在家里看书呢，忽然跌跌撞撞跑进了一个人，这人一进门就扑倒在嵇康的身上，嵇康啊，你可要帮帮我呀。嵇康赶紧搀扶起这个人，定睛一看，原来是自己的好朋友吕安。哎呀，吕安，你坐下来慢慢说，到底出了什么事儿？这吕安颤颤巍巍地坐下，上气不接下气呀，我冤枉死了。原来啊，吕安前几天从外地回来，一进家门就看见自己的老婆在床上和一个男的打情骂俏呢。在那个社会，这太有伤风化了。吕元走过去一看，那男的不是别人，竟是他的亲哥哥。这吕元急火攻心，刚要冲上去跟他哥哥理论，没想到反被他哥哥暴打了一顿。这还不算完，吕安的哥哥反而是倒打一耙，把他告上朝廷，说他不孝顺父母，整天虐待老人。这个时候的吕安真是左右为难呐，如果供出自己老婆跟这自己哥哥有奸情，那么他全家人都要被世人笑话，就连子孙后代也没法做人了。可如果承认自己不孝吧，这又太冤枉了。吕安思前想后的，没办法，只好来找嵇康帮忙。嵇康听完吕安的话，气得火冒三丈，他拿起笔来给皇上写了一封信。可是啊，他没想到这封信不但没能救人，反而把自己和吕安都送上了断头台。嵇康在信里澄清了事实，他希望皇上能够相信吕安，惩罚他的哥哥。当然，嵇康在这封信里边透露出了他对朝廷的种种不满。司马昭看完这封信之后皱了皱眉头，他问站在一边的钟会，你觉得这件事儿该如何处理呀？钟会心想，可让我逮着机会了，嵇康啊，有你好果子吃了。回禀万岁，嵇康敢替吕安辩护，证明他也是一个不孝的子孙，这样的人如果活在世上，岂不是叫天下人都拿他们当了榜样了？如果老百姓连自己的爹妈都不孝顺了，他们怎么会对万岁忠诚呢？司马昭一听，心想钟会是在往这俩人头上扣帽子呀。也好，我本来就打算除掉嵇康，这一回正好是个机会。司马昭马上宣布了判决，他一口咬定吕安是个十恶不赦的忤逆之子，而帮他辩护的嵇康也一样不是什么好人，虐待父母就等于是背叛朝廷，吕安和嵇康都应该问斩。 这可真是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啊。跪在刑场上的嵇康一点也没有后悔，为朋友两肋插刀，这算不上什么，天底下冤死的人又何止他和吕安两个人呢？只可惜他一死，广陵散的曲谱恐怕就要失传了。想到这儿，嵇康不禁暗暗心痛。广陵散是嵇康从一位隐士那儿学到的，这首曲子的旋律慷慨激昂，充满斗志，非常的振奋人心。曾经有很多人都想方设法的想得到这首曲子，这里边也包括钟会，但是嵇康觉得除了自己谁也不配弹这首曲子。嵇康让哥哥嵇喜把他的古琴拿到刑场，他要在临死之前再弹奏一遍广陵散。就这样，嵇康弹奏完广陵散，了无牵挂地死在了刑场之上，而广陵散的曲谱也从此被埋葬在地下，成了千古绝唱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更多精彩的故事明天阿龙接着和您聊。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春天的鲜花》，高山作词，吴廷江作曲。